唤醒、疗愈、创造，每个人的小时空都有力量安放自己的心灵。 大家好，我是郭怀慈，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是水精灵的冥想。大部分的孩子都喜欢玩水，水是我们生命的来源，生命从水里头发生，每一个婴儿，每一个胎儿都在水里头孕育成型。你喜欢玩水吗？还是你怕水呢？无论你是不是喜欢水，今天的冥想想邀请你重新回到生命的源头，和水产生连结，接受水的滋养。现在请你想象我们来到一片广阔的湖边，我们就像每一个出生的婴儿一样，开心地用我们的手指头、脚趾头去踢打着水面，让它溅出水珠。我们因为这小小的动作，开心地咯咯地笑着，同时我们想象自己回到了小婴儿的状态。我们知道此时此刻我们是在一个安全的环境里，我们知道此时此刻我们会好好的保护自己、爱护自己。在想象当中，我们用最温柔的方式把水从我们的头上慢慢地淋下来。我们像一个小婴儿一般好奇地用舌头去舔舔这个水的味道。在想象当中，我们的手指头在水面上穿进又穿出来，就只是这么一个小小的动作，我们就觉得无比的喜悦。随着这个音乐滴滴答答的，我们似乎也看到水珠在水面上一滴一滴的滴到了湖面上。在想象当中，我们内部的身体成为一个广阔的湖泊，这滴答的水珠落在我的身体里，落在我的丹田，它唤醒了我生命的力量，唤醒了我生命的能量。随着每一个音符的落下，在我丹田的湖泊里荡漾出美丽的涟漪，每一个涟漪、每一个水珠成为一个圆满饱满的圆。我们对自己这个圆满的圆微笑，我们成为这个圆满，我们成为这个微笑。是的，我们重新学会像每一个婴儿一样不吝啬地对自己微笑。我们成为每一个初始的生命一般，相信自己内在本来就具足的圆满。 在这孕育生命的水中，我们成为自己最完美的陪伴。我们自己就是生命，我们自己就是圆满。在接下来的音乐里，我们享受这水的精灵带给我们的丰富，带给我们的开展和滋养。随着音乐的流动，我们慢慢地感觉到自己也开始扩展开来。请你静静地和这生命的水待在一起，带着微笑，让自己扩展开来，直到怀慈再次地把你邀请回来。 深呼吸，带着微笑，你有和自己生命的精灵、生命的来源一起玩耍吗？是的，我们值得一次又一次的回来和自己生命的来源连结。这个水精灵的冥想到这里结束。 本节目由张德芬空间联合蜂巢音乐出品。